得到越多越寂寞，迪士尼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 happy now， 我是 happy now， 一个长不大的 happy， 我要多个 心已没路后退，如 心碎心碎，我们拿什么去拒绝？ doesn't compare my hand with it. See it's alive. There's no one but me, and silently I get down and smile. I get down and smile. I get down 早上的故事却还是靠桥，还迟到的我不停不停奔跑，却跑也跑不过残酷的手表。怀抱着希望，相信未来会更好，也不需要连一秒钟都抓牢。明天的一切明天再说，至少我现在还有微笑。谢谢你温柔的目光，让我充满了幻想。谢谢你给我的翅膀，它带着我飞翔，带我去那远方。远方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反正大错小错都说是我的错，就让我去做我想要的。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也不想再说，你也别再啰嗦，改变不了什么。又是一天，你明天应该要起得早，也没有意外，还有一整夜要熬，总是想努力的去过得更好，难道只能拼命到肝都爆掉。我的精神每一天都那么紧张，何时能安静的睡觉到天亮。明天的一切明天再说，现在已经没有了能量。谢谢你温柔的目光，让我充满了幻想。谢谢你给我的翅膀，它带着我飞翔，带我去那远方。远方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反正大错小错都说是我的错，就让我去做我想要的。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也不想再说，你也别再啰嗦，改变不了什么。谢谢你温柔的目光，让我充满了幻想。谢谢你给我的翅膀，它带着我飞翔，带我去那远方。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反正大错小错都说是我的错，就让我去做我想要的。一加一加一的生活我受够了，吃饭睡觉工作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也不想再说，你也别再啰嗦，改变不了什么。又是一天，嗯，

最美丽的花，看着你都是些知心话。在远的路途你别忘了我的祝福，记得吗？ 舍不得。 身边，你爱谁多一点？这个问题问过我自己千万遍，只怕有一天问起你，沉默不言，怕你说我们之间不该相恋。多希望陪在你身边，共度每一见不到你一面，就有长长的思念。究竟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爱谁多一点？365天，天天爱你不变，只想在你的身边。一天又一天，天天为你痴恋，一年又一年，年年爱你不变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你和我之间承诺的誓言，是否真的会有实现的那一天？为何总有一些犹豫在你的眼，不愿你离开我，自我欺骗。究竟你爱谁多一点？这个问题问过我自己千万遍，只怕有一天问起你，沉默不言，怕你说我们之间不该相恋。

从。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。却与众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就有好梦。感觉与众不同。